方的你可有着凉？静问为何是你使我等待，怎么有心的热泪的将我梦乡？又是凉的秋，愁无尽的秋，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多倦透。旁人常问何时要等，怎么可一世不爱别人？自问若忘掉你都算烟分，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的心，背尽人心酸，人缘缘相恋，退堂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。来也秋去，秋风旧缘掉眼泪，何时才跟你可重聚？秋来也秋去，要多几多岁，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。来也秋去，千千片红叶跌坠，圆圆成凄美的情绪。秋来也秋去，我似秋空虚，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。只有信会跟你。 在